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把这些人的电话号码记下后就准备睡下了。 晚安。对了，把你那屏蔽能量撤了吧。 啊， 周开再过两天就要回来了，在不化妆的前提下我只能演出形，要演出神还得实打实的来。 你不怕疼？ 以前拍武戏的时候断过肋骨，也算有经验，这种疼就当时疼。沈长青这已经休养六七天了吧，只要不乱动应该就不会疼。 听过池小池给出的理由，令刘瑶失笑。池小池没动，半晌后他闭着眼笑开了。和池小池相处已经有段时间，林六幺对池小池不能说是全盘了解，但也能大概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池小池早就把仓库里所有的技能卡研究了个门清，还按照功能和实用性大小为所有的卡牌做了个分类。而按他的观察力而言，不可能没发现。可屏蔽痛觉的无痛 buff 功能卡和催眠卡一样，都需要用积分兑换才能使用。换言之，061为池小池屏蔽痛觉耗费的是他自己的能量。 就当我是太阳能来用就好。 池小池挺夸张地打了个哈欠，把被子往上一拉，打断了061。 太阳能先生，别说了，我要睡了。 061被逗得不行，捧出书来为他念诗。过了半小时，池小池拥着被子酣然入睡。对骨折病人来说，这床被子有些过于厚重。偏巧夜半时分，中央空调又停转了，从空调口滴滴答答的直往下滴水。屋内冷气一散，池小池受不住热，三下两下就把被子踢了。 唉。 片刻后，一名白衣黑裤的青年在屋中站定，动手将被子从地上抱起，先堆放到一边，又站在空调出风口前，将手掌贴在其上。银细的白光从掌心流泻而出，延伸入出风口，微光飞快写录下整个空调系统巨大繁杂的电路网，并迅速展开故障排查与修复。约一分钟后，系统恢复运转，冷气呼呼地涌出，在061的掌心结出了一片湿漉漉的水雾。061把手收回，走回床边，把被子给池小池重新掖好。沈长青能入得了周开的眼，够格做他的摆设，一张脸自然是生得极好。只是三年的折磨让这个26岁的年轻人在睡梦中也习惯性地皱着眉头。061在床边侧身坐下，绅士地和池小池保持着安全距离，将手悬在他胸口正上方，静静地用自己的能量修补他身体里断裂的骨头。他眼睛一转，发现枕头下露出了一角纸质物，他摸出来一看，发现那是一张彩色的自拍照，显然是用手机拍下来再传到电脑上用 A4 纸彩印出来的。061根本无法想象沈长青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瞒过几双时刻窥视着他的眼睛，打开那对他来说是禁物的电脑，在打印机的咔嚓声中忐忑不安地洗出这张照片的。他的心跳全程大概不会下于180，但照片里的沈长青笑得很开心。他抱着赫尔普的脖子趴在草地上，阳光正好，气温正好，没有其他多余的人， 只有他和他的赫尔普。沈长青把这张照片印出来后便一直贴身收藏，睡觉时就藏进自己的枕头，精心地呵护着这份独属于他的三年地狱生活中难得的温暖记忆。看到那只吐着舌头的拉布拉多，061的头像是被一只手猛捏了一下，本来相当稳定的数据流刹那间乱成了一锅粥，报错信息一条接一条弹出，闪得他头晕眼花。照片飘落在地，061扶住床沿竭力稳定气息。他刚被格式化时数据流颇不稳定，总是出现类似的报错状况，时常有一些碎杂的讯息在他脑中流窜，却既无前因也无后果，甚至只是短短数秒的片段，根本拼不出哪怕一个完整的段落。061曾被这些碎片烦扰得不轻，曾经找023问过这种情况有没有处理方式。现在想起这个提议，061竟觉得不妨尝试一下。061抬起手来自言自语， 真的假的呀？ 说完他握拳往自己太阳穴上轻凿了两下，不知是否真的有效，他眼前驳杂的影像竟从虚变实，出现了一条干干净净的小黄狗在冲他摇尾巴。他听到一个少年在叫那只狗的名字，声音有些像自己。 慢慢过来。 小狗抽抽湿漉漉的黑鼻头，摇头摆尾地冲他跑了过来。旁边响起了另一名少年活泼的声音， 哎，还有人在这里站着呢，光亲他不亲我，有没有良心啊？ 而与此同时，池小池也梦到了同一条狗，但是和061记忆碎片中的狗不同，那是一只脏兮兮的烂了眼睛的小狗。那时正是午后，烈日威力将近的时候，池小池拿着廉价的巧克力甜筒，一边舔一边跟在楼影身边。楼影看了他一会儿，抿嘴笑道， 你好好吃行不行，舔来舔去的。 池小池可不听，做事要去舔楼影手里的那个甜筒，头一偏在墙根瞧见了一只瘫软的小黄狗，身上的毛脏得结绺，两只眼睛都是瞎的，眼池糊厚厚地蒙在眼睑上，看上去又脏又可怜。池小池跑过去，注意到他仍有微弱起伏的肚皮， 还活着呢。 他也不顾冰牙，三下两下把甜筒吞下肚，拍拍手正准备把小狗抱起来，楼影就拍了拍他的肩，把只剩下蛋卷的甜筒递给他， 帮我吃了吧，巧克力有点腻。 楼影蹲下身闻闻袖子， 我来。 池小池也跟着蹲在楼影旁边，一口口吃着脆甜的蛋卷，看楼影在病弱的小狗身上轻轻抚摸。 怎么样啊？ 身体在抽搐，病得太厉害了，我们给他找个医院吧。 好啊，我记得往西走再拐个弯就有家宠物医院，不过我看药价挺贵的，你有钱吗？ 有。 你捡废品真能挣钱啊。 有些废品不算废，修一修就能当二手卖出去。 他把衣服脱下来，把小狗颤抖不止的身躯抱起，用目光示意池小池手上的甜筒。 不然怎么会请你吃那么好吃的冰淇淋啊？ 那个梦是巧克力味的。醒来后，池小池嘴里还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和蛋卷混合的残香。他醒来时，卧室里已是空无一人，而外面天还没亮。但池小池很快发现，在自己数据屏幕右下角的仓库里多了一样东西。池小池点开仓库一看，是一张折得有点旧了的彩印纸。已重新回到他体内的061轻声开口说， 这是沈长青的珍藏，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的，他这样藏太不保险，早晚会被发现的。 池小池默然， 他记得，在沈长青的记忆里的确是有这么一段。在赫尔普离家疗伤约一个月后，沈长青的宝贝照片丢了，他慌乱地在房间里寻找，翻遍所有的枕头、被褥、衣袋、裤兜，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他怀疑是周开或者是哪个仆人拿走了，但是他没有勇气去问，只好坐在床上默默地掉了一会儿泪，又起身去卫生间把眼泪洗掉，生怕被周开抓到把柄再找他的晦气。但看过世界线所有讯息的林六幺和池小池知道，就是周开这个缺德蛋冒烟的损傻干的。彼时他打开了沈长青卧室的监控，欣赏着沈长青一边强忍眼泪一边翻找各个角落的模样，他兴致勃勃抚掌大笑。 这样不是办法，我想索性把照片数据化了吧，先放在你的背包面板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更安全些。 放就放吧，我也养过狗，知道狗和人的感情有时候比人跟人都铁。 零六幺不知怎的想起了那条无端出现在自己脑海里叫做埋埋的瞎眼小黄狗，他心中微动，竟追问了下去， 那条狗叫什么名字？ 狗肉，有时候他惹祸了就改叫火锅。您见好养活啊，别说他还挺聪明的，等后来我一叫火锅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还主动去蹲墙角反省了。 零六幺不记得池小池有在公共场合提到过他养的狗，但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小报新闻里倒是有些狗仔抓拍到他遛狗的图片，只是图片高糊，看不出是什么品种。 你养的什么品种的狗？ 我不爱搞什么品种论，狗是贵族的，人又不一定贵族，就中华田园犬，大马路边上捡来的。刚捡来的时候吧，得了细小，病病歪歪的，不过后来好了，就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过了一辈子。我一直养着它，直到去年老死了。现在想想还挺幸运的，不然啊，照我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没人喂它，它又该嘴欠了，翻冰箱偷吃我冰激凌。 说这话时，他嘴上抱怨，目光却格外柔软。大概是一早刚醒来的缘故，神态还有些惺忪，头发也有一点乱，歪着倚靠在软枕上，孩子气得很。零六幺看着这样的他，只觉得有趣又可爱。